有六十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高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晚上好，我是孟群。 今天在周日呢，我们一起在直播间里面继续梳理这一周的热点的新闻和体坛的事件。当然说到这个星期大家共同关注的肯定还是国足的换帅的问题。 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在12月3号周五那天啊，应该是来自官方的报道。 持续关注了一周之后，在最后一个工作日跟大家有一个交代。 对，其实这件事情呢，在官方这个确认之前的话，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传出啊。其实锁定中国这个足球队的主教练的话，如果是备选的话，我相信李霄鹏呢，应该也是大家意料之中的这个人选之一啊。 早在官宣之前，其实大家看到李霄鹏上任的消息就已经是非常确凿，而李铁的这下课呢是在更早之前，大家就觉得这是十拿九稳。到底这个消息，我觉得大家什么时候最早确定的，一定早不过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里面的另外一位孟老师。我们今天直播间有两位孟老师，我们欢迎来自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孟洪涛老师。 哎，欢迎孟老师，孟老师，欢迎孟老师。 大家好 ，一定早不过您吧？您得是最先知道的。 消息肯定正式的就。也是大家一样啊，但是实际上我会感觉啊，就是感觉 稍微靠前，稍微靠前。 哎，感觉在这个打完那个上一场比赛之后，是吧？包括之后的一些整个的这个球队的反应啊，我感觉就应该差不多了啊。甚至于在那之前已经有一些消息，我大概是应该知道。 嗯，那您觉得这个李铁下课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这个执教的成绩，还是执教的理念，还是微博？ 首先我觉得国家队的成绩不好，对吧？国家队成绩不好，而且呢，十二强赛确实从开始到现在啊，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到之后啊，到最后一场球，就是李铁带队的最后一场球啊，打的都是每场比赛啊，可能那场比赛最后的结果还可以，是吧？而且那场比赛大家也知道啊，经过了一些调整以后，那场比赛还算这个过程还可以，结果也还行啊。但是实际上那场比赛的胜负，可能大家认为跟最后的结果已经无关大局了啊，在那种情况下，作为主教练来讲，这个成绩不好，主教练是第一责任人，对吧？就是你肯定是要主教练首先要负责。当然，我围绕了那场比赛前后，实际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吧？这个我觉得在网上可能大家也看到了啊，这个各种有关国家队，包括这个李铁的，实际上话题非常多。啊，那会儿我的判断可能就是因为，可能会因为这些因素，对吧？啊，这个会加速就是主教练下课，或者说可能会国家队出现这种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那在李铁下任之后，换上的是李霄鹏，而最近大家关注李霄鹏离开武汉之后呢，又是另外的一位姓李的主教练李金羽来执掌这支中超的俱乐部，大家就会感觉这连续的，就像我们想起大家经常总是说的这个谐音梗，为什么总是李，逃不开李，原来是李，为什么总是李，哪儿都有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在我们的三种互动渠道，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有我们的微博以及微信平台当中，就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总是李，为什么总是李。 哎，当然我们觉得这个 这是巧合吧，对吧？这是绝对的巧合，就跟为什么我们俩都姓孟， 都是孟，这完全是巧合。 那不是说到巧合，其实就是这三位之间呢，互相之间还是有一些相近，或者说有一些重叠的这种轨迹，比方说大家关注李霄鹏和李金羽曾经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当副手，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您非常熟悉的领域，在女足当中两个人也都是有过这样的合作。那 为什么我们在选国内的教练的时候会圈定在这样的一个范围，而且这些教练本身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会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人选的改变带来一些什么帮助吗？ 是这样，就是实际这三个教练呢，过去的交接都非常多啊。他们就是应该这个过去是在国家队，就包括这个2002年、2001年这冲击世界杯那次，对吧？他们实际上都是国家队的队友，对吧？然后呢，这个也是中生代现在这个教练里边的佼佼者了，对吧？你像李铁、李金羽，这是健力宝那批的啊，他们应该是77、78年的啊。他们这批孩子呢，实际上在。就是在去巴西之前那会儿才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对吧？那会儿我记得很清楚啊，这帮孩子集中在北京的应该是大宝饭店啊，从那儿集中，然后呢开赴这个巴西留学，回来以后呢就是代表国队，另外在之前打了一个土伦杯的比赛啊，然后就是这个之后的国奥队的比赛啊，国队比赛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最后也没有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啊，那届的国奥队我实际上一直在跟他们在一起，他是77、78年是吧？大一点的就是小一点的更小的可能有79、80，我印象说郑智应该是98、80年， 大龄的 他是更小了，就比他们更小啊。但是郑智不是健力宝那批的球员，对吧？就是没有跟他们去留学的啊。但是年龄段他基本上属于那个年龄段。孙继海应该也是，因为孙继海是80的吧，也是我印象中，对吧？就是大宇他们应该是77、78的，就是这批孩子，对吧？这批球员呢，实际上到现在啊，就是在退役之后，现在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啊，正是在教练的这种黄金时期，对吧？就是刚刚这年龄过了大概有40， 对，40多岁， 40多点，对吧？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啊，在一线队啊，把俱乐部呢有一些经验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老一批的教练啊，可能年龄确实大了，所以我们说的中生代教练应该现在。在俱乐部执教啊，在一线队执教的，应该就是这批人了，对吧？另外一个还有像李毅啊，这些过去的我们认为的这个 优秀球员嘛， 对吧？ 七零后，对 啊，早期就比他们早一批的那些球员里边，到现在在一线队执教的，我印象中现在我想不起来了啊，现在想不起来。李霄鹏应该比他们稍大一点，对吧？ 李霄鹏，对 对，因为这些球员呢，这些教练啊，他实际上在最近几年是在一线队执教是比较活跃，而且呢也拿到一定成绩了。啊，又年富力强，对吧？所以现在的选帅啊，不管是教练，不管是国家国字号也好，还是俱乐部也好，啊，可能这些球员我觉得是首当其冲啊，大家可能更多的要看重他们。 对，您刚才说的正好是这批球员。其实如果再往上倒上一批的话，就得是范志毅啊、郝海东啊，是吧？这批球员的话，其实像吴成英啊，包括像什么这个祁宏啊等等啊，这些球员，其实他们也应该是非常好的年龄，但是在这批球员当中的话，没有出更加出色的教练。我觉得应该以李铁为代表，应该所隶属的话，他们这一批球员当中的话，似乎优秀的教练会更好像更加集中一些啊，更集中一些。 没错， 好像给他们的机会也会比较多。我们包括看到像李霄鹏、李铁都是在比较您讲话年富力强的时代就能够当上中超球队的主教练，尤其是在之前中超有这么多外教，这么多可以说大牌外教的情况下，能够在中超拿到一支球队来绝对的话语权去来执教，这本身也是对他们细心培养的一个过程。 没错， 那包括像李霄鹏更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就是在男足和女足国字号的队伍一队都当过主教练了，这又是第一人。您怎么看从十多年前的女足教练转到中超之后再回到男足教练的这个岗位上，最后执教国家队这种经历对他带来的这种帮助？ 他呢相对于李铁跟李金羽应该执教的经历要更丰富一点，对吧？俱乐部也好，他实际上包括执教山东鲁能啊，另外一个女足我们也知道啊，执教过国家队啊，但是那次的执教女足的经历实际上并不好，对吧？就是这个应该是没有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啊，非常可惜。但是他呢就是我觉得从履历上啊，应该比这个现在我说的77、78这批啊，就是国内原来这健力宝的这批相对要年轻一点的球员，他的执教履历要更丰富，对吧？这次的考虑啊，包括最近这几年，实际上国字号在选帅的时候可能也在啊考虑这个年龄段的啊，包括他这批的这个教练里边啊有没有佼佼者啊，因为他在这个年龄段的这些教练里边啊，包括他主要我觉得还是执教比如山东鲁能，对吧？因为他我记得是有一年应该是拿到了 最佳教练吧，联赛的最佳教练， 最佳教练 啊。 对， 戴鲁能的成绩呢，虽然没有拿到冠军啊，但是呢也还可以，对吧？ 对， 也还可以。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考虑的啊，如果你包括现在如果国字号换帅的话啊，你可能没有在外教这个层面上没有更好的选择，对吧？你说你现在选谁，可能也非常很难啊，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两年出现的这种相对的这种情况。那你在本土的教练里边啊，谁能带啊？你可能扒拉来扒拉去，算来算去，找来找去啊，就是真正可能具备这种条件、有这种资历的啊，有这种经历的，可能确实是不多了，对吧？ 所以完全没有考虑过外教的可能性。 我觉得很难啊，因为他现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去选择这个外教，对吧？因为你一个是，我觉得现在是救火教练，对吧？你连这个十二强赛已经打过半了，接下来呢，可能应该不会说找一个这个外教接手，或者外教在也会考虑我这时候接，这对自己的将来的发展是不是有好处？对吧？ 这不是接低不接高吗？ 对对对， 这算是接低了吧？ 确实你也不太好找了，对吧？ 嗯， 因为知道我们最近这两年这个受到的这些情况的影响，对吧？也确实不是特别好找。 嗯，在微信平台，包括还有我们的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大家也在讨论这个原来市里的问题。这个荣成斋说：“哎呀，感觉这老李家人才辈出，连张朱同志都姓李。”孙东林说：“哎，为什么国足这个教练是被李姓给承包了？”燕林说：“我也姓李，感觉老李家人真心不容易，为国足操碎了心呐。”宋燕军说：“这是凑巧，不是偶然。现在谁来都一样。”他的结论是救不了中国足球。所以，孟老师，两位孟老师怎么感觉这一次依然是李，能不能救中国足球？ 其实在这次这个李霄鹏，我觉得他这个上任啊，这种接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挺意外的一个事情啊。虽然说看似是顺理成章啊，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他接手之后的接下来中国足球应该怎么办，他是一个就像是一锅夹生饭一样， 嗯， 就是他是一个好的时间节点来接手吗？还是说这个时间节点能给中国足球带来什么变化呢？这个近期的话呢，肯定就是明年1月27号对日本队的第一场比赛。那接下来呢，这个2月1号又对越南，对吧？也就是十二强赛后边四场比赛的话，现在就是基本上任务也没，任务也很明确啊，就是你能踢一场，能够赢一场最好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啊，这个是不是能够创造奇迹，这种可能性也非常的这个希望和渺茫。那么接下来应该是怎么去办？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这我觉得你不用，现在你不用想得太长远啊。说这一个换帅就真正的 解决什么问题啊，不能想太长远 啊。你想着就 不能想长远了， 因为现在要考虑的肯定就是啊，这个要换帅，对吧？李铁要下课，那谁带？那肯定要暂时要选一个这种救火教练，就是最急切的任务，就是要把之后的比赛要打完，而且呢，最好是能够带来一点变化啊。当然，你想出现，现在来看是难度是比较大的，对吧？但是有一线的希望，争取最后这一场比赛能够有看到变化。啊，能够打的从成绩上，从这个整个的内容上啊，你跟过去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实际就行了啊。你要是考虑说这次这变化，这个真是让国家队就整个的出现了质的这种飞跃啊，或者一下我就，原来我排名倒数第一或者倒数第二，一下我现在上去了啊，排前三去了，自动出现了，这个我觉得这难度太大了啊。所以这现在这个换人可能考虑的也不一定是这个。对吧？你说我这次换人，我考虑的就是谁上来以后就要把我带出线。这个大家实际上现在的情况应该都是心知肚明的啊，非常难。谁来了以后，应该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你要，实际上现在的成绩不好啊，舆论呢现在的这个争议又非常大啊，那你迫切的可能需要这个有一些调整，对吧？那调整完了以后，教练必须有一个变化啊，那所以啊，你要选一个教练上来。然后带，实际上就是一个救火队员的这个作用，对吧？ 嗯。 永远的儿媳妇说：“国足啊，这是姓李的教练太多了，包括姓李的队员也太多了，但是换谁都一样。”而燕林也是说：“为什么？就是总是李，还是希望能够有李走遍天下。现在看起来，这几位教练，您说教练换不会对于球队起到特别大 的一个质的飞跃，但是他们其实又会感觉在这种轨迹啊，包括风格上甚至都有些一脉相承。那所以究竟李霄鹏来到队伍当中，他的实际的目标就是去完成这后面的四场比赛吗？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能够说他完成了这个目标呢？ 就是怎么说才也就是林岩的意思说怎么才能算合格的这个来这个结果这个教鞭， 就 是 不然让大家说这换了跟没换一样，或者算了换了不如不换，这怎么办呢？ 关于李铁，实际上我觉得那个阶段呢，一是成绩啊，另外一个可能围绕着他出现了一些这种争议的一些话题，对吧？这个到最后，我觉得实际上李铁下课呢，可能跟这方面的原因要更多一点，对吧？ 嗯， 那你国家队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这个，至少我觉得是一种这种团队的一种形象，对吧？而且呢，成绩呢肯定是第一位的，成绩肯定是打得不好。对，但是我就出现了一些这种，不太好的这种相对负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嗯，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阶段可能要考虑是要换，因为我其实从大概还没有说这上一场比赛，大概之前，我就已经发现这种苗头了，对吧？ 嗯， 这个是因为我在国家队待过，对吧？所以那个阶段，嗯，我觉得首先这个舆论，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就是大家对你的评价看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会儿我记得，这2007年我在女足的时候，女足实际上那些比赛可能打得也不好，啊，但是舆论非常好，就是大家实际上都是一种，这种 鼓励 啊， 认可、 赞扬的啊。 对， 可能认为成绩打不好呢，确实就是因为实力方面的问题，他没有其他的。但是现在国家队实际上出现的问题，已经不是说这个你的实力水平了啊，大家围绕着你的争议的东西，已经涉及到其他很多层面上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对吧？那我觉得现在换帅可能考虑的就是，不要有更多的这些方面的东西了。那你球队就要专心的去打好比赛，啊，能够看到这个从战术上呢有一些调整啊，尤其是在还有一个就是精神层面上，对吧？你只要把最后的一场比赛啊，你该有的一些水平发挥出来啊，有什么样的能力，有什么样的水平能打出来，对吧？那实际上最后的结果，以及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希望已经非常小了。再有呢，如果你接下来比赛大家是看到了一些变化，对吧？这个球队打法比较成型了，而且整个的精气神上可能是有改变了。那我感觉以现在这种情况，没准李霄鹏可能要接着要带一段，对吧？因为你现在我觉得在想选帅，实际上圈队的范围已经非常小了，啊，本土里边再选，我觉得也大概出不了这个很小的一个范围了。那我感觉也可能让李霄鹏，对吧？如果就是说我接下来这些比赛有一些变化了啊，这种变化是良性的，可能接下来要比如带个相对长一点的时间啊，就到这个我们本土要办的这个亚洲杯啊，可能会有一些，因为 后年 对 后年， 因为他在选李铁的那个阶段，实际上也是考虑的是一个长期啊，不是说你要打完十强赛，对吧？ 嗯， 可能考虑的就是，未来比如几年啊到亚洲杯啊，或者是要更长。 李铁在带队出征十二强赛的时候，收到了一份5年的合同。那李霄鹏这次到底您是把他的身份定义为救火队员，还是他也有机会拿到一个再拿到一个5年合同？ 大合同。 就像您说的，目标可能顺利的度过后面的4场十二强赛，但是瞄的是2023年举行的亚洲杯。 这个我觉得就看最近这些比赛的一些成绩了，整个的表现了，对吧？ 无时无刻不在的提醒，就是说， 刚才我已经讲到这个了啊。如果你成绩大家看到了啊，确实是有改观啊，加上经纪人上是有变化啊。当然你要说是质的变化，那个是太难了啊。大家加上可能舆论上，又没有一些更多的这种负面的东西，那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更长。当然这个时间不一定说是5年，对吧？也可能就是比如先走一步看一步，有短期的，有长期的。实际上现在选择教练啊，大部分都是你既要有一个短期的目标，就是你比如规定我在哪个节点你要有什么样的成绩进行评估，然后呢我再往下看，是吧？能不能再给一个长期的。实际上是大部分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就跟现在的曼联一样，对吧？ 打一步看一步。 你现在这个曼联任命的这个朗尼克是一个临时教练啊，给他半年的合同，但是人这半年让曼联如果拿一冠军，你好意思给他说到期了以后就不用你了吗？对吧？那肯定会给你一个长期合同。所以呢，成绩是第一位的， 有一个试用期， 对， 试用期， 大部分可能都是给你一个试用期。 对， 看到朗尼克也想起了大家，这现在德国教练这么抢手，在各个联赛当中，哪天咱们要不 我们原来有德国教练， 对，我们要不考虑再顺应现在时代这个足球时代的这个发展，再尝试一下这个方式。当然， 德国教练跟德国教练也不太一样，对吧？ 施密特， 施密特打得很好啊， 对 吧？施密特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施密特他们这批，就是包括现在图赫尔还有克洛普这一批的中生代。他们受到的影响就是朗尼克的这个打法，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叫英这个德语叫 Gegenpressing， 就是英语叫 Counterpressing， 就是反压的这种战术，对吧？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啊。但是呢，朗尼克相对于这些人里边差一点的是什么？因为他这种东西在80年代他开始有了，他的问题所在就是他没有执教高水平教练的这个经历，对吧？然后呢，就是他融合性差一点。因为现在这批新生代的是有了他这点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反压战术，他实际上又融合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传控，对吧？啊，比如这个更多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种先进的东西，它融合性很强，而朗尼克相对要简单单调一点啊。这就是为什么他可能在执教这个高水平球队的时候，一是资历本身就少，另外一个可能成绩也不是特别理想，加上后劲不足的一个原因。啊，咱们也不能跟风，说这德国教练好，现在我们就用，是吧？咱们什么教练没用过呀？美国的教练好的都用过啊，但是他最后证明， 追溯历史，从东欧一直到前苏联，一直到 你也不能说人东欧教练就不好，对吧？人斯托伊科维奇带富利，我们也知道打得很漂亮，你不让他下课了，人家回去以后带塞尔维亚，照样进了世界杯了，对吧？ 对， 这也没办法。 人家可能更会激励球员，人家在别看在中超的时候感觉是一个很豪华的阵容，但是又无欲无求，但是人家回到国家队层面上，人家就是在这个精神力 的 发挥上面， 实际上大家看出这支球队的改观来了，但是你不可能有质的变化，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球员的底子不行，对吧？那就没办法了，就是我能够带你哎，能够有提高，但是你能做到最好就很困难，就是我能到一个瓶颈上，其实就是到了我们说那个天花板已经到头了，这教练再厉害啊，他再是这个世界顶尖儿排名第一的，你也不行了，就是你实在不能再往上走了。 对，那咱们具体说回到李霄鹏的带队的目标，这剩下四场是拿三分算是能完成任务，还是说到底是一个赢一场还是赢一场平两场之类的这种具体的目标，您觉得定什么合适呢？ 孟老师有目标没有？ 不，以前早就定过赢一场拿一分进球嘛， 每次打世界杯都是这样， 每次都是这个， 争取是这目标啊。实际上我倒觉得有的踢，对吧？你从我打澳大利亚那场比赛能看出来啊，就是你如果你能够让现在这批球员里都把自己的水平打出来，那我觉得是有的打的啊。因为我觉得这届十二强赛这个小组呢，除了沙特队要能力要更突出一点啊，其他的球队都不是特别稳定，但是即便是实力突出的沙特队也有自己的问题，对吧？就是他更倾向于这个打技术啊，他打冲击性强的球队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问题，对吧？你包括他打可能澳大利亚什么的，他也觉得要吃力一点，为什么呀？就是身高马大的一些球员他也害怕，对吧？所以呢，谁这几支球队都难讲说是绝对的顶尖的球队，是吧？他都有短板啊。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真正水平能踢出来，因为我们毕竟还又是有一些啊水平高一点的这种 规划 球 员， 对吧？啊，实际上亚洲人怕什么呀？他不就是怕这个外援嘛，对吧？ 对， 他怕什么呀？所有的亚洲球队都是这样。 嗯， 所以呢，你如果把这些球员都用好了的话，啊，这个各自归位，对吧？战术对头，你抓住他的一些短板，哎，没准儿，我觉得接下来的比赛，当然这是我说的，你能够做到非常完美的这种准备的时候，对吧？接下来的比赛，我倾向于，其实该拿的分数应该能拿。你比如打阿曼，对吧？你比如打越南，对吧？这种分数拿到，其他几个比赛，如果我做好了，能够保证有平局，我觉得最后结果还真是很难讲。我是不是有点太乐观了？ 有人就提到说打越南很危险，这边我们的听友朋友， 这个别担心啊， 真的， 对对对， 所以听得出来， 那一场打越南的时候，很多人就很担心啊，因为我看了他越南的所有的比赛，我就基本上断定这场比赛中国队肯定应该能赢的，因为对吧？就大家那会儿好像讨论，哎，越南这个已经这个打拿了东南亚的什么冠军，然后现在这韩国教练啊带的这种体系也不错，是吧？球员的这个，但是我看了他 因为他的短板是没法靠自己这些努力去改变， 嗯， 对吧？因为中国队现在的这种他的优势打他呢还正好啊，就是克他那短板啊，所以这场比赛你看很顺利的拿下。我觉得接下来这场球应该这三分也肯定是能拿的， 嗯。 7250说怎么着也得四分吧，那就是把这场先算兜里，之后再有一场平局，就跟您刚才说的。 我的乐观一点呢，我觉得至少能拿到七分。 七分怎么？ 七分 两个三分，啊，有能保一场平局在，就是打阿曼那场比赛，啊，顺当的打那场球，实际上应该能拿。 然后日本和沙特要拿一分。 对， 这是 那您 现在几分了？那就。 李霄鹏听到您这个目标低下了一滴冷汗。 我觉得这应该不算是过于乐观啊，是我感觉应该是只有是这样。 其实就是通过前面的几轮比赛， 那场比赛， 嗯， 那是你应该是拿到三分的呀， 对， 对吧？ 对， 对吧？那是肯定铁打的三分的，但是你最后差运气差一点。 运气加上这，当然我们说还是对主教练的责任吧啊，在人员的使用方面的话，确实是一大短板啊，确实是最大的短板啊。 包括荣成斋也说，请两位孟老师预测一下，有奇迹吗？我觉得刚才您说这七分，我就已经把它当成奇迹了。 我觉得这不算奇迹， 不算吗？ 这不算奇迹， 正常， 这个是如果你达到按照我这种去要求，或者说这种备战的这种要求去打的话，这七分是应该能拿的， 嗯， 对吧？当然，你如果说大家还是按照上这个之前的那些路子去备战，对吧？ 嗯， 那我觉得就很难。啊，但是你拿到这七分并不保证你这个能够进入前三，对吧？因为你身前这几个球队，你要看他们之间的这种胜负关系，对吧？因为他们涨分非常快， 嗯， 啊，因为日本队原来可能被压得比较靠后，现在人家也上来了。澳大利亚之前涨分很快，啊，然后他现在 比澳大利亚多一分， 对，他现在十分嘛， 对， 是不是十分？ 嗯， 对吧？因为你现在比如拿七分，我能够积到十二、十三分的时候，那几支球队也在涨分，啊，所以你不一定能够。说你拿到七分以后，我就是不是能够进入前三了？这个已经非常困难。 嗯，在微博当中，九门八点一口中也说，就是，还是也是觉得孟老师挺乐观的，说主要他觉得李霄鹏的战绩就要看这几名规划球员能不能回来，只要他的底线就只要不输给越南，那就都是可以接受的。 嗯， 其实大家还是挺给一个很宽容的范围的。 嗯，你已经打成这样了，你再不宽容已经对吧？啊，大家肯定现在，首先呢，我觉得都认为可能出现的希望已经非常渺小了，对吧？ 对， 但是咱们呢，从我的感觉来讲，接下来一场比赛机会肯定是有，啊，就看你能不能抓住。你先别考虑其他的，我把自己的比赛，对吧？接下来该拿的分数拿到了以后，我们再看一下最后的格局是什么样。 嗯， 您说这七分，大家也是纷纷开始讨论，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发表您的观点。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今天在直播间，孟群和林苑邀请了来自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孟宏涛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刚上任的李霄鹏、离开的李铁，还有我们在国内 活跃在一线的这些教练员们。当然其实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两位孟老师也都是说到了真正在国内教练我们要去选帅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圈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人员可供选择的也比较的有限。那包括说到接李霄鹏在武汉执教的李金宇，那也曾经在国造的球队做过他的助理教练，其实这也是培养的一波新的教练员的这种骨干的力量。其实对于他们这些教练员来说，在球员的时代算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还算是最近这些年来中国足球比较强的一代球员，那在当他们成为纷纷走上职业教练的道路上，他们会带给中国足球一些什么样的正向的改变？有没有这样可能的这种出现呢？孟老师， 孟涛老师，孟老师， 孟老师， 嗨，这两位， 我给孟老师总结。 其实我现在特别关心的就是林远刚才话题的延伸嘛，就是李霄鹏上任之后的话呢，就大家对李霄鹏又是非常的熟悉，但同时呢，我觉得又不是特别熟悉。那特别熟悉的话是因为他在这个中超这个赛场当中，刚才蒙涛老师也提到了啊，李霄鹏曾经是最佳教练，而且作为本土教练来说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荣誉的话也确实不容易，因为中超联赛应该还是外教的天下啊。那么但是在国字号的主教练来说的话，虽然他带过女足，但是男足的话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尤其是国字号，尤其是他现在的所带的武汉队正处在这个所以联赛的保级组啊，也就是说他在山东本土曾经取得过好的成绩，迈出山东之后到了武汉换了一个地方，似乎有些水土不服，那么现在又到了国家队主教练这个位置上，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具有挑战，我觉得是一个新生事物啊。所以对他的未来，这虽然这个执教的压力并不大，但是我觉得在国家队主教练这个位置上毕竟还是风口浪尖，所以说未来的话您希望就通过您对李霄鹏的这种这个直接啊或者间接的了解的话，您希望他能给国家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而且就他的能力来说的话，您觉得他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让我们觉得是短板的地方？ 刚才实际上两位老师也都讲了啊，因为最近我们中超实际上更多就是外教的天下啊，这个球队里边是外援啊，然后呢教练层面上是外教啊，基本上稍微的中下游的球队啊，当然我觉得下游球队可能更多的在首选也是外教，对吧？因为这几年大家也都看到了很多高水平的外教都在我们这个中超的很多俱乐部执教过，啊，包括算不上名气很大啊，但是在也是去这个算是欧洲几大联赛里边出来的，对吧？因为昨天我还说了一场这个西甲的比赛啊，执教那个马洛卡队的主教练是路易斯加西亚啊，曾经执教过那个北京人和。啊，我一看这出来以后，我就特熟悉啊，这是原来北京人和的教练啊， 对，加西亚，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实际上这很多年给我们本土的教练，处于一种他们的生存环境是在夹缝当中啊，很多球队应该不会给他这更多这样的机会啊，这联赛这一个赛季下来，可能我们12支球队，咱们是几支球队啊？现在现在是16支球队吧？ 对， 对吧？然后呢，能够有1/3的球队能够选择本土教练，就算不错了。更多的实际上都是位置都是外教在占着，啊，这个在无形中实际上已经压缩了我们本土教练这种生存呀，包括他这个执教的这种空间，对吧？他本身这个，这空间就小，平台也少，那怎么办呀？对吧？那你没有这种锻炼的机会，他实际上就没法进步。啊，这是他们现在面对的很多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难题，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实际上现在跟国际的接轨非常少，对吧？我们也知道，我们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很多年就没有打进过世界杯了啊，国字号也好，这个其他青少年的比赛也好，对吧？你接轨的很少，所以我们对国际足球的一些了解啊，本身就更少了，对吧？啊，他现在理论的更新也非常快啊，包括世界足坛的格局也发展非常快啊，各种打法风格这十年已经改天换地了，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教练员是不是能做到与时俱进，能接受更多新鲜的东西没有？你有没有更好的充电，对吧？你在这些层面上能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水平？啊，你本身同样是专业，我们一说这专业，可能就觉得现在确实我们这专业的教练是不是就真正的水平已经很高了？我觉得专业都是相对的，对吧？那你跟外教比起来，你的水平确实就差一些，对吧？要不你要水平高，那肯定人家俱乐部为什么就不选你，并不是说不给你这个平台，也给了以后你证明呢你确实还是要差 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没有更多这个展示自己才能的平台；二，确实我们的水平呢，客观的讲没有达到更好，对吧？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跟这个国际足坛实际上隔阂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也是没办法啊。所以我说，你说现在李霄鹏上来以后，你给国足号能够带来多大的变化啊？如果你看了他更多山东鲁能带山东鲁能的这几年的这种成绩的话啊，大概我觉得可能山东的球迷啊更有发言权，对吧？他的一些打法、一些理念，成绩呢是还算不错啊，但是呢缺少突破，对吧？打到后来以后，可能也出现了后劲不足的这种情况，啊，这个也是直接导致他下课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吧？ 嗯、 啊，现在我觉得我本土的教练，年轻这些年轻的教练呢，可能愿意吸收一些新鲜的东西啊，也多看了很多比赛，一些理论上可能也大概认知很多了，但是真正能打瓷实了的，对吧？就是我真正把这些东西研究透彻了的非常少，啊，这个真是不是说一日之功，真得下功夫，啊，你要有更多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时间啊，又有更多这种静下心来去充电的这种想法或者作为才行。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李霄鹏这套东西真正让很多人接受起来，可能打到最后，山东的球迷可能都觉得，因为鲁能队那几年的成绩，那个球队的阵容实在太强了， 对， 外援的水平也很高， 没错， 包括他两次打进足协杯，最后实际上都没有拿到冠军，啊，这也是他为什么离开山东鲁能帅位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我把这些精兵强将都给你了， 对 啊，都给你该外援该买都买来了， 嗯， 人都给你码在那儿了，结果呢，你总是不能拿到这个最好的成绩， 对，关键时刻可能这链子掉了， 啊， 对吧？ 嗯 啊，但是他呢，实际上在这批就是我还是咱们讲的这中生代教练里边呢，算是带队成绩不错的，而且呢，别说这个说战术打法先进还是不先进啊，至少是有个性的啊，有特点的， 嗯， 啊，这个我觉得就已经比较难得了。 其实你刚才说有一点的话，要想想的话，对中国足球来说，不单是咱们总说的青训基础薄弱哈，踢球人口在萎缩，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教练的这个群体也在萎缩。 嗯， 就你实在是找不出更多的人选，是吧？ 没错。 其实是绕来绕去，还是绕到了2020年初。 嗯， 就是竞选国足主教练的这，还是这些备选啊。 嗯， 就李霄鹏、李铁和王宝山，就这三， 这 三大位是吧？你跳不出来这个圈子。 嗯， 你想想，数来数去，真正合适去接手的，也就是只能是这个，就李霄鹏更合适一点而已啊。而 就是老教练呢，可能现在有的年龄确实太大了。 嗯， 啊，这个应该是这些中生代教练接班的时候了。但是在这一批这个教练员里边啊，你挑来挑去，真是就是像孟老师所讲的，就这么几个人了， 嗯， 对吧？就是你要有一线队执教的经历， 嗯， 啊，你本身这个一线队执教的经历大部分都是外教啊， 对， 就 很难， 对吧？那你怎么办，对吧？所以呢，另外呢，就高水平这个过去在国家队啊这些层面上，我是国脚级这些球员能够入选国家队，是吧？就这些人了，那还能有谁？你说武汉队选，对吧？那李金羽，在过去也是，我记得像说带过假币，那沈阳沈北可能他带过，那算是主教练。但之后呢，基本上都是当助理教练。 对， 嗯，他还是代理教练，那时候还不算是主教练。嗯 啊，所以呢，你说现在如果说我选本土教练的话，你还能选谁？ 嗯， 对吧？他至少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我有一个方面能站住啊，我是高水平运动员。你说我有国字号执教，这不是或者一线队执教的经历啊，多强，这个没有。你要说李铁还真是带华夏幸福人家带了有一段时间，对吧？后来又带朱尔，比较弱的，比较就是实力不算强的球队，他能够带到接近中游靠上一点， 就已经不错了。 这就是不错了。 嗯， 对，其实李铁和李霄鹏在过去那个时代还真的是国内球员。教练当中，首先他们得是幸运者，就是当然有可能有实力被看中，但那个时候是幸运者，能够在这么多高水平外教的情况下带着中超队。但另外一个层面，其实李铁跟李霄鹏有个很 他们也很难，所以呢是这样，他们都是先从这个叫中甲， 嗯， 然后带上中超， 嗯， 你才能有机会接着干， 嗯， 并不是说你在中超人家这些球队首选的就是你。 但很多是给带上来之后，马上明天说来了一个新的教外教介绍给你，对对， 所以呢，真是 你就是保级或者你就是冲超的教练。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俩又很相近的一点就是说实在，您提到鲁能的阵容，包括李铁原来也带过华夏，带过武汉，一段时间当中在阵容上面其实是他们 很有实力的这五六家俱乐部当中的一个，他们也没有超水平的去完成既定的目标。 嗯、 比如说我们这六家就实力都差不多，但是我能带球队拿到第一或拿到第二，这就是算是证明你是一个好教练，你一战成名了。但是在这样的机会当中，他们也没有做到。其实两个人这一点是一样的。 嗯， 就给他们机会了，这个并没有这个特别惊艳的表现啊。 所以大家关键在讨论李霄鹏上任之后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现在首先一点就是得从教练班子上面重新去调整。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的消息，就说到李霄鹏上任之后呢，不会沿用他之前在包括在山东后面在武汉的教练的班子，都不会使用这些旧部的人马，而是可能就像这次十二强赛李铁带的最后一场一样，用更多的国家队来提供给他的外籍技术顾问呐、啊，或者外助理教练啊、团队啊这些人的帮助，只带一个好像之前的，他的体能教练来到国家队，其他的全部都是后组建的。就是在这一点上，国家队的这种队伍方面希望从李霄鹏的执教上面给球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力量注入？那现在到底是不是还是李霄鹏在后四场比赛当中去来做关键的决定，还是有一个所谓由足协更加认可的外国专家团队来决定这件事情？ 真正的决策应该是主教练，对吧？其他的干涉不会影响到，或者说最好是不会影响到主教练，对吧？因为现在可能最早过去的时候，这个大家老觉得这个对主教练的这种权力限制比较大，但是这个我觉得要两说，对吧？因为主教练的权力也不能说是无限的，对吧？因为你毕竟还需要一个团队啊，这个团队的保障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就在讲国家队的建设啊，这个国家队的建设是一个体系啊，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就是你每个层面上啊，你从一个可能这个装备员是吧，到这个管理啊，到甚至于一个训练员啊，就这些呢，你都应该做到非常的精，对吧？非常的专业。这样的话，你这个团队，包括你整个国家队的这个教练，这个整个的团队才能够做到很好，就是你哪个环节都不能差，啊。但是相反呢，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说国家队成绩不好，老讲的就是主教练的问题啊。但是实际上你要考虑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对吧？你一个国家队出去比赛了啊，出去打一个世界级的比赛，打世界杯预选赛，对，你就说靠一个主教练就把这些工作都完成了，那太难了。你现在看看这个真正的高水平的这国家队的时候，他的后备团队啊有多少，对吧？那真是，而且呢，他那个团队不光是说人数，我们有时候老讲着这好，这个人数够了就行了啊，也看着像三十多人，是吧？一吃盒饭的时候可能也不少啊，但是呢，真正能不能做到最好，就每个人能把自己的工作能做到最好，对吧？德国队那会儿勒夫带的那团队就非常多，对吧？他实际就相当于一个什么呀 ？manager， 就是。我是就是一总经理，我呢是就是统筹这些人的，把每一个细微的工作都让专门的人去干，你每个人都要把这工作干好了，然后到我这儿以后，哎，统筹，对吧？然后你这样才行的。所以现在的咱们的国家队呢，我觉得，因为我在国家队待过，对吧？我感觉呢，有的时间段可能会想到这一些，但是我觉得还是做的不专业。对吧？就是你哪个位置啊，包括哪个这个专门工作的时候，难讲做得非常专业，很难，对吧？所以以后也是一样啊。每次国家队真正要打这种比赛的时候，你的后备团队一定要精，啊，一定要精，而不能说这个就靠一个主教练能想多少东西啊，对吧？啊，他每天想着训练，还要想训练每个队员，还要做这个心理辅导，是吧？各方面研究对手，啊，还要这个那的啊，研究裁判啊，这是研究场地啊，还要想想我这个球的有没有打气儿，这我觉得这个是吧？ 对，到国家队层面的话，就不应该是主教练干的事儿， 不能太草率，对吧？就是因为你这是一个每一个真正打出好成绩的国家队啊，在这些层面都会做得非常好啊。你想曼奇尼那个团队，他有多少人？每个人的分工他都非常细的，是吧？都非常细。还有一个我讲的，你这个他实际上不用自己的团队呢，这个都另说着呢。我估计这次是因为李铁那个，大家可能外界争议很多，说你这瓜田李下啊，用的都是自己人啊。但是你看看，实际上国外的教练都是带自己的教练团队， 对，包括来我们中超的教练也是这样。 自卡里面都是一样啊， 对， 用熟不用伤， 他甚至于不用你给我配的一些人，我就是我的战术安排什么的训练安排都你都别听，对吧？ 嗯， 这个呢就是这个咱们可能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老觉得，因为咱们都在讨论李铁那个团队的事儿，可能现在呢就是为了避嫌是吧，李霄鹏就意思我就你们说什么是什么，我就不用我自个儿的这个了，这个有的时候反而也不好啊，因为大家都不熟悉，对吧？熟悉的话有的时候呢你反而有些沟通起来啊，包括整个的 teamwork 可能要更好一点啊，更容易有这种凝聚力。 所以说这也是用本土教练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本土教练可能他瞻前顾后啊，是这个会考虑的问题更加的复杂一点啊，会可能复杂，外教可能就简单一些。 李铁跟李霄鹏呢，李霄鹏相对更沉稳一点， 嗯， 对吧？ 对， 他在过去他当球员的时候，在国家队的人缘就非常好，就是大家关系跟他处的，你别说谁跟谁有什么矛盾，但是他跟大家的关系都很好，他比较沉稳啊。这个铁子呢是属于这个有的时候脾气是比较爱冲动的，是吧？他有一种个性呢，有的时候会极端一点啊。但是李铁是一个比较仗义的这个球员，当球员的时候， 当球员 他有他的优点，对吧？但是你当了教练以后，可能会暴露出自己的这个个性的一些短板的问题。 嗯，而且现在李霄鹏还这不是还有这么多网友给出主意呢吗？还给他出主意说这个一定要多用规划球员，一定不要用自己的团队，一定新闻发布会的时间要短一点。 就是说李铁以前犯的错误，李霄鹏就一定要注意。 大家全都给他定了。 以后这场比赛他的首发，大家在网上就争，哎，不是网上征求一下，大家今儿首发怎么用是吧？你每个人拿一个 从善如流 总结意见，哎，就上就完了。 嗯， 足球不是这么简单。那场比赛说真正的那几场球打好了，也并不完全是说这个就是规划球员的问题。对吧？ 嗯， 那也有其他层面上的对手的情况啊，对吧？你要说足球要这么简单，那就不是足球了。 对， 平称听雨声说国内的年轻教练里，感觉李霄鹏真的是最适合国家队的主教练吗？单就他的执教风格来看，未必，恐怕未必。他的技战术打法比较单一，只擅长防守反击，进攻就是边路传中，中路高中锋强点，其他没有强项，而且不擅长培养新人，而更新换代又是这支国足的当务之急。他能不能顺利完成新老交替，以及能够让国足的实力有所提升，都让人捏一把汗。还有人替他捏一把汗，所以我觉得这还是由他目标决定的。他是要把这十二强赛最后这四场怎么打，还是说我要瞄着二三年的亚洲杯本土进行的这个比赛，要让我来带队去在这场这个比赛里面去来表现。那如果是瞄着那个时候，那十二强赛是不是可以让更多没打过十二强赛的人来摸一摸边儿，找一找感觉？这不是现在在决定12月12号中超复赛之后要到各个赛区去选队员吗？您觉得他选队员这一波队员上会有多大的出入？ 孟老师说 这个我觉得还是得听这个洪涛老师， 孟老师你先说，我看我有没有反驳的地方。 其实我一直在说，这个节目开始我说，这个李霄鹏上任之后呢，是个夹生饭嘛，就是他这个比赛应该怎么去踢的话呢，目前就是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两种争议啊。一个争议的话，就是刚才孟涛老师所定的啊，如果特别理想的结果的话，咱们就这个四场比赛拿7分，对吧？我觉得这不是说天方夜谭啊，这个只要是能够这个踢好了啊，这踢好的话，里边虽然有很多的技战术因素不掰开揉碎说了，但是能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眼前最具体的目标，就是咱四场比赛不放弃，咱还是要以这四场比赛为最终的一个战略目标，去把它具体化。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上任之后要干嘛呢？那么已经期望渺茫了，放不放并不关键，关键是培养新人啊，为了2023亚洲杯啊，为了以后怎么怎么样啊。我今天还看到了这个有一些这个建议说把邵文给。梁绍文是吧？觉得多好啊，20岁出头啊，也就20，而且亚冠表现又特别好，一脚任意球。你看这球员，你比朱晨杰就小1岁，这朱晨杰都有机会了，人家也上呗， 都交给他， 对， 是吧？这后几场能有任意球都交 等等，就是大家各种建议都有，其中其实浓缩出就2点，一个是四场比赛拿7分也好，5分也好，还有就是培养新人。 嗯， 啊，我觉得这个 首先我也肯定 是挺难的。 不会培养新人， 不会培养新人， 不会。 嗯 啊，现在不会考虑这个将来的事儿，对吧？因为你接下来这四场比赛，即便是大家认为可能就是这个例行公事了， 嗯， 但是呢，必须得打好， 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会考虑，就是首先不会考虑说未来我这整个一年之后的舰队的方略啊，或者说我培养什么样的新人。你只要这么一考虑，那你这几场比赛肯定打不好。那你打不好这场比赛，那出来的这种问题，你就又得有新的问题出现了，对吧？所以呢，所以我说的，不会有这种说培养新人的这种考虑啊，这是打世界杯的选赛，他的任务就是要冲击世界杯，而不是培养新人，啊，就跟你打这个之前我记得女足打那奥运会一样，那会儿奥运会，我记得好像外边界有一个什么说是谁说的呀？是主教练说的呀？还是这球队的目标呢？是为了世界杯培养这年轻队员，没有打奥运会的比赛是为世界杯培养新人的，对吧？啊，没有历史上啊，或者是未来都不会有这种什么，这都是一种错误的一个什么，所以这次也不会。再有呢，会考虑选拔一些在中超里边表现突出的球员，这是肯定的。就是你原来这个阵容里边，为什么换教练呀？就是要换一个思路。你原来的阵容里边肯定会有调整啊。如果你都不调整的话，那你换什么教练呀？对吧？你还是用李铁那的东西，那李霄鹏就不是李霄鹏了。肯定是有新人入，但是并不是咱们讲的这个是这些年轻队员，而是在中超里边这次没有入选，在中超里边反而表现很突出的一些球员，对吧？会有些。另外呢，就是要按照李霄鹏他的执教的一些思路选人，比如他的战术理念是怎么打，是到一高一快啊，还是什么防守反击啊，他肯定会选一些更适合这个体系里的球员，而不是原来李铁，因为他们俩的打法是不太一样的。李铁是爱用4-3-3，之前他学了很多，就是包括四后卫、五后卫这样这种切换，他实际上跟里皮学了很多东西啊。有时候打法呢，就向里皮看齐，对吧？但是李霄鹏不是这套东西，所以人肯定是有变化。 您老提女足这边无时无刻不在的都说了，是不是？要不孙文赶紧做足协主席吧，都乱了套了。 现在也听到了各种传闻，是吧？啊， 对。再说回到这个比赛本身，说到刚才。孟宏涛老师说到的这个七分，让人好多人不禁开始掰着手指头算分，就大家开始算。有人说在微博当中，有人说哇，这感觉怎么好像孤岛寄余生，在微博当中说四场感觉弄不好零分啊，这个这 绝对 弄不好 很难。然后就觉得 越南队没那么强， 说关键的就是越南那场。然后他们说越南队至今没赢过一场，那他们会毕其功于一役，就是要拿一场胜利，所以我们没有那么稳。然后也有人说可能从沙特身上我们都能有机会，海豚朋友说沙特的分儿啊有可能能拿到，因为那个时候沙特差不多提前出线，所以他们有可能不派主力，派二线阵容来打中国队。他们倒数第二轮他们就提前出现了吗？他们最后一轮不帮着澳大利亚队吗？澳大利亚队万一没拿到呢？这场， 因为到最后以后这关系错综复杂， 对 吧？ 所以荣成斋说，要不咱们最后一场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咱们能争取当个搅局者，就是你得有实力，有在分上当一个搅局者。 对，1908说了，打阿曼比较危险，说打越南啊就是正常问题啊，就正常就行。国足没法用正常来形容，就是 所以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呢？听您这话， 这两场我还是觉得能拿三分啊，咱们就不信就走着瞧。就是各拿三分啊， 各拿三分， 各拿三分， 啊， 就是两场 六分。 对阿曼和越南，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您现在对咱们这批球员，因为李霄鹏啊，他接下来在中超赛场去选人的话，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这种人员的变动啊。 对， 他是在个别位置上进行人员的补充和调整。那我觉得用好规划球员的话，这是必须要去做到的，因为事实证明，规划球员的水平能力确实比咱们国内球员还是要高出一筹。 对，所以我说为什么亚洲怕什么，亚洲球员怕什么呀，对吧？那为什么都选那么多外援呀？亚冠里边为什么就一打到后来，你像西亚的球队都得选几个这高水平的外援？咱们不就是怕这样的球员吗？ 那说到底，大家都在寄希望于我们的这个规划球员。有很多人其实认为李铁一开始的成绩没有让大家特别满意，是因为很多人称为现在这一波队伍的阵容是不要关注于本土的球员，而是实际上有了规划球员之后，这是史上最强的一个阵容。那您觉得这个阵容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匹配的成绩和定位？ 这个我觉得也没法马后炮去讲，对吧？你说当时用了谁以后，真是这成绩就上去了，就赢球了，输的我就赢回来了。那也真不一定啊。刚才我讲的足球没那么简单啊，足球要是这么简单，说选11个最好的球员上去就能赢球， 对不对？那有些俱乐部人家早就这么干了，对吧？有些国家队可能早就这么干，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排列组合，是吧？你 C 罗强，梅西强，说我把这俩人都搁在场上，肯定这个我前面就强了，对吧？整个水平就完全上去，那不一定啊，真是不一定。难说，这就是还是规划球员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在最初有这个主意的时候，我并不是特别的赞同，对吧？我是觉得你有什么样的球员，我就打什么样，进不进世界杯无所谓。对吧？就是你打出让这些球员发挥出来，但是后来你有了这个政策以后，确实他的水平肯定是比你本土球员高，对吧？既然你有了这个政策，而且球队里已经打算是这么启用规划球员的时候，还是要尽量的这个给他们机会，对吧？让他们在你的体系里边发挥他们的作用才行。那其实早期可能大家觉得也是这样，对吧？那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球员，或者说这些球员在队里你使用他的时候，他就没打出他应有的水平来？那这可能就是教练员的问题，对吧？什么样的教练是好？真正那你一个球队，所以我觉得李铁后来他在发布会上说那些话呢，有些是不太准确的，或者说是不太合时宜，或者说不理性的。为什么这一个球队需要教练？教练是干什么的？就是让球员提高水平的，对吧？否则的话，谁都可以带。对吧？啊，孟群老师也可以带，那大家都一样，反正最后成绩也是这样。 嗯，也有好多人说过这话， 对对对， 反正成绩都 一样， 谁带都可以。 为什么要选你当教练呢？就是让你去提高水平的。你如果说我选的教练水平本来就很低，说就是因为球员水平低，我打不出成绩来，那这教练真是就不需要你了，对吧？因为你没让他提高水平，那就是说谁都可以干。 对。有一种球队太强了，我们说这谁当教练都当冠军，有一些球队就是也是谁当教练都可以，就让人有这种错觉， 是吧？就是有些就是你先说这个，我 就成绩一直很稳定。 对， 是。现在也有人开始劝李霄鹏，他说李霄鹏千万别学高洪波和李铁，代班教练就是代班教练，四场打完别管成绩如何，赶紧及时脱身，千万别脑子一晕被忽悠转正了。 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足协想跟李霄鹏签一个相对长的约啊，但是他不同意嘛。还是希望四场比赛之后再说啊，这本身也是我觉得看这个情况看的也比较透彻啊，也比较稳妥一些。 所以我说李霄鹏教练是比较沉稳老道呢，相对于铁子确实有点这个个性太强，是吧？容易冲动。 这个确实中国足协也是给自己的选人付出了一个代价啊，这事实来证明，就是年轻教练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培养吧， 对， 需要机会。 还有更多的朋友在我们的三种互动渠道上跟孟宏涛老师留下了约定，说等到四场比赛打完了，一定要请您来掰着手指头好好算算这七分到底有没有拿到。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进，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今天夜间风力将会加大，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阵风会达到七级左右，所以还要做好防风措施。明天最高温度在11度左右，但是早晚寒冷，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两级转四级左右，阵风会达到七级左右，最低温度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阵风依然会有七级左右。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11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风力较大，不太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新的一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